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早间版2小时的特别节目，我是小丽。 早上好，我是孟群。 新的一天开始了，那其实距离东京奥运会闭幕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啊。今天是星期四，星期天就要闭幕了，您数数哈，星期五、星期六，算上星期天有个别的比赛，真是快完了呢。 对，今天是8月5号，那么8月8号呢晚上就要举行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了、 还真有点舍不得。 我们的人在东京特别节目呢是一直持续到8月9号整天啊。 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关注后半程的东京奥运会。看到不少家里人都来打招呼了哈，这么早大伙儿都来陪伴我们了，谢谢您。情未了，问接力几点呢？ 一会儿 跟您介绍一下。不过您这名字我好像还真是不常见哈，有空欢迎您常跟我们来聊体育。 欢迎新朋友，欢迎老朋友。 是，还有杨小倩、4438，小时候可帅了，这些朋友都是老朋友哈，欢迎大家伙儿。 忙碌的闲人也说了，女篮输的有点窝囊，想赢怕输，最后一节竟输了16分，为年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有点大呀，是吧？那下届奥运会的话，咱就记住这个教训吧。 但是无论怎么样，女篮也是最后离开奥运会的三大球项目哈。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我们来先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还是哈跟大家主要回顾一下昨天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包括今天的一些看点哈。花游项目双人自由自选，中国组合黄雪纯、孙文燕收获了银牌。 另外乒乓球呢，团体赛国乒男女队双双获胜，晋级到决赛当中。 这不是刚才还有朋友在遗憾吗？女篮最终昨天是无缘四强，输给了塞尔维亚队，结束了本次东京奥运会的征程。 而拳击方面呢，出现了一个亮点，就是女子陈量级，就69公斤级的半决赛，谷红4-1战胜对手之后挺进了决赛，将和头号种子争夺金牌。 64到69公斤级哈。那今天的看点呢，像刚才大家关注到了田径赛场有接力呀、我记得上次苏炳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呢，我们还有中国梦要完成，希望能够在4乘100米接力当中有好的表现哈。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看点，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等着大伙儿。有空的时候你也看看我们的快手和抖音平台哈，也有 非常多的小视频等着大伙儿，尤其是从前方传回来的视频都是带着奖品的哈。 没错，我们在东京名侦探的栏目当中呢，这是一个跟您互动的一个新的新媒体的设计的内容啊。您看了视频之后的话，就会有我们每天相应的问题当中的答案，答对了以后就会有奖品送上， 有抽奖哈。 对， 奖品呢是冬奥特许商品，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礼品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时时刻刻跟我们保持互动，节目会持续2个小时，一直到9点结束。那开始节目之前呢，要提醒大家伙儿哈，当前多省市发生局部聚集性的疫情，北京的疫情防控形势呢也是严峻复杂的，请大家严格遵守佩戴口罩、各类场所进门测量体温验码、就餐要保持距离等一些规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少聚集、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等。 同时也提醒您呢，自觉遵守咱们首都各项疫情防控规定，来京返京人员要主动履行好防疫责任和社会义务，有中高风险地区以及出现病例地区的旅居史、涉疫风险人员、接触史的人员，及时主动向单位以及所在社区报告，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共同守护家园的安全。目前呢，望京街道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确实需要出京的需要持健康宝绿码以及48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Good morning.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昨天的赛程。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夺金路上的脚步放缓，我们获得了一块银牌，那就是晚间的哈花游项目。但是女篮呢，在对阵欧洲冠军塞尔维亚的比赛当中，还是打出了风采，虽败犹荣。中国男女乒乓球队继续自己前进的脚步，今天应该进金了。男女团体的决赛当中将会看到我们的身影。那金牌榜上呢，我们依然还是领先哈，32金22银16铜的成绩。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一来回顾昨天的比赛进程。 那说到昨天的这个花样游泳呢，双人自由自选的决赛里面呢，中国组合黄雪辰和孙文艳出战，最终呢是拿到了银牌，总成绩再次刷新了历史。我们的记者清泽在现场给大家做了报道。 96.9000分，8月4号东京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国选手黄雪辰搭档孙文艳以花游主题青蛇拿到了96.00分的高分，最终中国组合连续2届奥运会摘银，而总成绩刷新了历史。对于两名老将来说，他们没有留下遗憾。黄雪辰说， 就是当然也希望目标能再往上一点，能拿到金牌也是很希望的了，但是怎么说呢，裁判也给予我们肯定吧，因为从分数上来说其实已经比以前高了，就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还是很知足的。 黄雪辰是第4次参加奥运会，孙文艳则是第3次参加。对于老将来说，站在东京奥运会的舞台上是最终的结果，而为了东京奥运会备战的过程才是让他们记忆深刻的。准妈妈黄雪辰生产之后体重一度飙升60斤，为了减重，她只在上午喝口水。她开玩笑说，难受的时候蒸桑拿的水也想喝。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除了节食之外，还要大强度训练，大强度训练之外还要再蒸桑拿，就这个情况下你还不能有任何摄入，然后就这个情况下不能沾水，真的难受，就有时候你洗澡水你都想喝，就真的是这种感受，你们可能暂时体会不到。 一天最高减过4公斤。 啊、嗯，那个时候就是一天也正好就是啥都不喝，就早上吃了顿早饭，然后就也没到12点，就8、9点就开始就不能进食了。 两位姑娘的坚持令人动容，但是孙文艳则认为她和黄雨辰的这班岗已经站好了。 做我们该做的，因为我想不管是我们也好，还是之前的国家队的队员，从还是中国花泳的，我们教练也是第一批的花泳的队员，所以说从他们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在为花泳做贡献。那今后我相信其他的一些新入的国家队的队员代表中国花泳队也是一样的，每个人做好自己，坚持自己。 接下来他们还将出战花样游泳团体赛，将更全身心的投入到其中。 谁成想天天在泳池里的姑娘渴成这样啊。 其实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不容易啊。 嗯， 没想到哈，这是专业方面的，咱们不知道哈，肯定还有很多冷知识。我估计哈，很多朋友也是通过咱们的录音才一点点了解的。我们还有时间，以后在更多的篇幅当中来给大家介绍吧哈。 嗯， 有时间请他们到咱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哈。那也是继里约奥运会摘得了双人自由自选银牌之后，四朝元老黄雪琛和第三回参加奥运会的孙文艳又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那实力比较强大的俄罗斯组合依然还是没有能够突破他们的统治哈。这对组合科列斯尼琴科和罗马申娜，我做这个奥运有范儿的时候，这上一届我就提到他俩，他们又摘得了金牌， 实力非常强，表现非常稳定，而且 他们也是老将哈。 对，裁判打分项目的话呢，有些是先入为主。 嗯，乌克兰组合是获得了第三，算算这个金牌数哈，31岁的妈妈级选手黄雪琛呢，到目前为止4届奥运会收获了6块奖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哈。 对， 嗯， 而且呢，在这个比赛结束以后呢，这个两人异口同声都说了，应该是我们俩的最后一次奥运会。 嗯， 说今天的表现呢，我们觉得非常满意啊， 嗯， 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反正都付出努力了嘛。而且四朝元老黄雪琛也说了，说前辈们当年参加奥运会的年龄呢，可能和我们现在也差不多。他说，但是从参加奥运的次数来说，我参加了4届，孙文艳呢参加了3届。说包括我们拿的奖牌，可能就是创造历史了。 嗯。 那这也是黄雪琛的第6枚奥运会的奖牌，成为了中国花游第一人。孙文艳呢是收获了5块奥运奖牌。 嗯，在花游界，俄罗斯包揽了迄今为止全部花样游泳奥运会的金牌，所以说什么时候能超越这霸主啊？ 嗯， 我觉得得把他们教练拎过来。黄雪琛说了，首先要做好自己吧。从这一次奥运会来说呢，也是看到这个分差在缩小哈，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上台阶的工作做好，咱们慢慢爬吧。 嗯， 他们有多厉害哈，这个花游皇后刚才提到的俄罗斯选手罗马申娜，在拿到这块金牌之后呢，她也成为了奥运会花游历史当中拿到金牌数最多的选手，她拿到了6块金牌。哎呀，真是很难超越哈。 在这个项目当中呢，确实人的表现力啊，包括他们对这项运动的理解啊，再加上赛场上的这种持续稳定的状态，再加上打分项目当中啊，刚才提到了裁判的先入为主，就是觉得他做得非常完美。 嗯， 当然人家也是做的确实是完美啊。 对，我们两位姑娘其实也是发挥的非常的完美了，辛苦了， 嗯， 两位老将，还是妈妈级的选手哈，收下我们大大的赞哈。 对， 这是昨天咱们唯一的取得的一块奖牌的情况，我们在双人自由自选决赛当中获得了1枚银牌，再次祝贺姑娘们。再来看看即将要获得金牌的项目， 即将要获得， 对对对， 就是非常稳啊， 马上就要拿到2块了。 就像俄罗斯在花样游泳方面特别稳定的梦之队一样，咱们的乒乓球应该也是梦之队，尤其是这届奥运会当中，咱们的表现的话，这个水平确实高出对手一大截。那昨天结束2场半决赛呢，作为卫冕冠军，中国男女队呢都是3-0的大比分，男队是战胜了韩国，女队是战胜了德国，晋级到决赛。 嗯，咱们先听男队的情况，咱们男队是战胜了德国队哈，进入到的决赛。 国乒男队昨天下午以3-0击败了老对手韩国队，连续第4次挺进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首场双打，中国队继续派出许昕、马龙的老将组合，结果他们直落3局战胜韩国队的郑荣植、李尚洙，为中国队先下一城。第二场单打，樊振东对阵韩国名将张宇臻，樊振东在连胜2局之后，第3局张宇臻连续搏杀，疯狂反扑，不过最终樊振东还是顶住压力，以16-14拿下第3局。赛后樊振东认为，赛前就料到对手会展开搏杀，因此在比赛当中准备还是比较充分。 那今天其实到尾局，对于张宇臻这种高质量这种搏杀也好，或者发力也好，自己准备的相对还是比较充分嘛。也包括今天其实张宇臻吃了我很多发球，所以总体来说到最后还是相对比较心定嘛。 第三场单打，老将马龙对阵韩国队的李尚洙，结果马龙在2-0领先的情况下，遭遇李尚洙的顽强反击，韩国人连扳2局。决胜局，马龙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经过一次暂停调整了状态，以11-6拿下第5局，为中国队锁定胜局。赛后马龙认为，打好开局是球队取胜的关键。 今天我觉得最主要是能够在开局方面，我们能够特别双打第一场的时候能够拼出来，打出全团队的士气，我觉得对于整场来说，整个团队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 在昨晚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当中，德国队是以3-2力克日本，这样中国队将在明天晚上同德国队争夺本届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团的冠军。对此许昕认为，决赛之前时刻都不能放松， 从现在开始到后天的决赛这个期间，我们一定要 这根弦还是要绷住，不管是在训练还是不在训练，脑子里还是要有这种紧张的感觉吧。 我刚才上来说错了，不应该是跟这个德国队，人是横扫了韩国队，战胜了韩国队之后和德国队来争冠军。我把决赛的结果提前给说出来。 对，你把那稿子那个提前写的消息的内容已经剧透了一下。 对，我都写好了，然后马上就等着发出去贴出去跟小编 我们一般做前瞻的时候呢都会分析其中的原因，小丽直接给了一结果。 对对对，我先把结果跟大家说了哈。那当然昨天女队是战胜了德国队，然后今天晚上是打日本队哈。 嗯， 这个也是提前预定的一块金牌。我这个人认为啊，我觉得在团体方面，日本队肯定是打不过咱的。 昨天上午10点，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团半决赛，卫冕冠军中国女队不战屈人之兵，以3-0轻取德国队。首场双打比赛，陈梦王曼玉组合是以3-0速胜德国组合单晓娜和索尔佳。赛后，陈梦和王曼玉都表示，有了上一场比赛的磨合之后，本场比赛两人之间的配合更加默契。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其实上来双打其实发挥的，包括两个人的配合，我觉得还都是很不错的吧。9-9那个球相对还是非常有气势的一个球，我觉得也很关键，对于我们打开局面。然后那个球打完，感觉两个人那种互动要很好。 第二场单打，国乒女队派出了孙颖莎对阵德国削球手老将韩颖。在此前的女子单打比赛当中，孙颖莎就曾战胜过对手。结果第二次交手，孙颖莎充分发挥了自己正手进攻稳准狠的特点，3-0拿下比赛。 面对今天这场比赛，自己还是在困难准备上做的还是相当充分吧，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对球路啊，包括韩颖的旋转，其实包括她的在场上的精神吧，其实我觉得还是都在一分分咬，困难准备上做的比较充分。 第三场单打，新科奥运女单冠军陈梦对阵德国队的索尔佳。结果陈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迅速提升了自己攻球质量，连扳三局，3-1战胜索尔佳，使得中国女队顺利晋级决赛。赛后陈梦认为，遭遇挑战和压力，需要在单打比赛之后重新调动自己。 其实今天的比赛打成这种局面，其实对于自己来说，这种重新的这种调动，这种内心的这种对于比赛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冲击，包括自己在场上的那种球的这种状态，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一种状态吧。因为团体赛嘛，因为是5局3胜的，需要自己这种调动更加快一些，包括其实也是为接下来下一场比赛去做准备吧。 这样中国女队将在今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当中对阵老对手日本队。 奥运奖牌榜， 我们来介绍一下奥运奖牌榜的情况。刚才呢跟大家介绍的是昨天咱们已经获得的一块银牌和马上就要获得的两块金牌哈，心里可以默默的加上，但是奖牌榜还没有体现出来哈。现在32金22银16铜奖牌总数70，中国体育代表团暂时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 第二位是美国代表团，目前是25枚金牌啊，比咱们有7枚的差距。另外有31枚银牌、23枚铜牌、79枚奖牌总数呢，美国代表团是排在第二位。 嗯，他们奖牌总数比咱们多9块哈。 嗯， 看了一下银牌，他们比咱们多不少，多9块。但是咱们家铜牌呢，落后的不多，铜牌落后个7块。 嗯。 哎，但是咱金牌多呀。 对啊，在前面的像游泳啊、举重啊，这个包括像跳水啊，都是多得了很多的金牌，也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嗯，像皮划艇，包括这个帆船、帆板，这些都是以前咱们不是特别关注的项目，但是今年表现特别好， 特别给力。 嗯，日本代表团东道主21金7银12铜，奖牌总数奖牌总数40，排在第三的位置。所以从这个奖牌总数来讲，跟前两位还是差了很多哈。 对，现在日本代表团跟咱们的这个金牌的总数是相差11枚啊。 嗯， 那英国代表团呢，目前是15枚奖牌总数，18枚银牌、15枚铜牌、48枚奖牌总数，是排在代表团的第四位。 嗯，这是前四的情况。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说完了奖牌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哈昨天的一些比赛项目以及今天即将看到的一些比赛的看点。那刚才我们的记者提示了说女团的比赛是今天晚上哈，男团是6号，德国队将会和中国队迎战这场比赛，那也请大家关注。从团体赛在2008年引入奥运会之后呢，我们中国队包揽了过往的3届男女团的冠军哈，这跟花游在俄罗斯这个夺金牌的情况是一样的哈，他们都把金牌拿走了，咱们在乒乓球项目当中全部包揽哈。 嗯， 说说拳击项目，拳击项目昨天打的也是挺过瘾的。 昨天的谷红呢，应该战胜这个对手琼斯的比赛的话，电视进行了转播啊，这是作为2号种子的谷红。14-1啊，击败了赛会的3号种子美国的琼斯啊。当然，这个级别呢是在女子拳击的陈量级，就是64到69公斤级的这个级别当中。谷红的晋级决赛将会遇到的是这个项目的头号种子土耳其的索尔梅内利。那这场比赛呢，谷红是蓝方，琼斯是红方。第一回合呢，双方开局呢经过短暂的试探之后，打的都比较积极啊。当然，谷红的身材更加高大，拉开距离啊，闪避攻击啊，包括直拳突袭方面的非常出色，战术设置的也比较精准，出手呢也比较的稳健。第一回合结束以后呢，5位裁判当中有3位裁判判定谷红是10-9占优，2位裁判呢判给了琼斯10-9的这个优势分。那么第二回合比赛呢，琼斯打的就更加积极了啊，谷红是继续的稳扎稳打。那么第二回合结束以后呢，5位裁判当中4位裁判判定谷红10-9占优，1位裁判呢给了琼斯10-9的优势分。那么第三回合谷红的游击打的就特别好，这回合结束以后呢，5位裁判一致判定谷红10-9占优，最终呢谷红是以4-1击败了琼斯晋级到决赛。 嗯，赛后呢谷红说，我在家也没想到自己能进决赛，你发现没有，就是没想太多的基本上成绩都不错啊。说我的目标呢就是打好每一场比赛，每一场都是最后一场。那谷红也说，打进决赛对自己多年来讲也是一个最好的回报吧，下一步要是打决赛的话呢，也是没有什么压力，希望能够发挥出正常的水平。决赛将会在8月7号啊，明天下午来进行哈。那么对手呢，刚才说到的是土耳其的这位选手，他的领队张传良也说，真正决定输赢的是心理和意志品质。 嗯， 只要能发挥出正常的水平，我是还是相信谷红的技术哈，还是高出对方一块的。这是我们中国选手的情况。那其他呢，像男子的81公斤级的决赛，双方呢是古巴的选手洛佩兹和英国的惠特克。洛佩兹是里约奥运会拳击75公斤级的冠军，这回是升级到了81公斤级，3-0，三场比赛5-0完胜，进入到了决赛。那么洛佩兹在前两个回合也是建立起了领先的优势，尽管最后一个回合落后，但是还是4-1的比分战胜对手，他成为头一位同时获得拳击75公斤级和81公斤级冠军的拳手。那至此呢，拳击项目已经决出了3块金牌，有2块都是归古巴选手的，日本收获了1块。 嗯， 还进行了女子51公斤级和男子91公斤以上级半决赛等一些赛事，那有6位选手确定获得铜牌。 嗯嗯，再确定一下这个谷红呢和土耳其的选手进行比赛的时间是在8月7号后天下午的2:15啊，将进行决赛。 嗯， 8月7号 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拳击的牌子哈。 就我们记得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一个是邹市明，一个张小平，两位这个拳击选手是金牌入账啊。那么之后呢，在很多奥运会当中呢，咱们的拳击选手的表现呢，其实并没有那么亮眼。那么今年看谷红的表现哈。 嗯。好，我们再来说田径方面。昨天田径的女子7项全能前4个项目的争夺结束了，因为这个项目要进行2天哈。从加拿大入籍的中国选手郑妮娜丽3754分暂时列在第10，排第一的是一位荷兰选手哈。2019年世锦赛冠军英国名将约翰斯顿汤普森在200米的比赛当中受伤了，但还是坚持跑完了全程，不知道后面比赛还能不能比哈。我们之前连线了中国新闻社的前方记者邢冲，他给大家介绍了郑妮娜丽第一天的发挥的情况。 女子7项全能呢，是奥运会田径比赛中全能运动项目的一种，它是由跑、跳和投等7个田径项目组成的综合性女子比赛的项目。嗯，她的比赛顺序为第一天进行100米的跨栏、跳高、铅球、200米跑4个项目。第二天呢，进行跳远、标枪、800米跑3个项目，可以说它是一个高难度的一个综合性的比拼。那只有经过多年的全面系统化的训练，才能够取得各个项目的一个提升。 东京奥运会田径女子七项全能的开赛，中国田径的首名规划运动员郑妮娜丽参与了角逐。那在四项的比拼过后呢，目前是暂列第十名。四项比拼呢，可以说她的表现也是比较稳定的。在首个项目100米栏的比赛中呢，她是以13秒27位列小组的第五，并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他跳高成绩呢是1米80，位居小组的第六，铅球成绩是13米55，位居小组第五，200米跑的成绩是24秒56，位居小组第四。那四项过后总分是3754，那位列22名完赛选手中的第十名。 谢谢我们前方记者的介绍哈。那我记得在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当时英国代表团的偶像就是女子七项全能的恩尼斯，她在英国非常的受欢迎。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哈，说这个漂亮的姑娘练的这是什么项目啊？才发现她练的项目简直是太全面了， 练了7个项目 啊，跑跳投让样样都得行啊。 对，包括跨栏啊，女子100米栏，包括标枪啊，这个铅球啊。还有这200米跑、800米跑啊，这个投掷项目和这个田径项，就是田赛、竞赛，它都非常全面。所以说呢，就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超人。 对，既有力量又有速度哈，还有耐力。总之，这个项目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关注啊，非常的好看哈。昨天呢，在奥运会的马拉松游泳比赛女子10公里项目的争夺当中，五届世锦赛冠军巴西选手库尼亚最终是1小时59分30秒8的成绩获得冠军。虽然是五次世锦赛的冠军，也是头一回能够拿奥运会的冠军哈。那我们中国选手欣欣参赛的成绩是2小时0分10秒1，获得了第八啊。我们也是听听哈这个，看他赛后的情况哈。 由于没有观众，东京奥运会的滑板比赛少了该有的气氛，参赛运动员们也并不太兴奋。而中国选手张欣在身体不佳的情况下只能勉强完成了比赛，最终15名的成绩让他并不满意。 第一轮泄露的时候，中间有一个稍微有点卡了一下，然后速度就不够，然后就泄露会稍微有点 本来以为是欣欣的采访哈、是张欣的。 对、 哦、 这次奥运会，这次奥运赛当中的话，其实就这俩队员就叫欣、一个是刚才所介绍的马拉松游泳女子十公里的这个项目当中，咱们的欣欣获得了第八 啊，俩字儿是一样，姓 张欣的。张欣是滑板的，这是新兴项目，其实跟女子游泳十公里的话，我觉得都是属于这个比较冷门的项目。 嗯，但是也是受年轻人喜欢的哈。 嗯， 就是这个女子十公里的这个环境确实差点哈，大家可能看到那张图片了，欣欣上岸的时候那个背上有好多小虫子。 是啊，这看了以后的一个是心疼啊，在我一个心里面的感觉特别不舒服哈、 当时我就想，像我这样皮肤敏感的人，要是下去的话，是不是整个就上了都变成猪头了？ 不，首先我觉得你都不敢下， 肯定是。所以说，这个水温、水质等等哈，也是让很多的这个体育迷们觉得非常的心疼。而且就是说，这个赛事时间的安排也是让人很难适应哈。 嗯， 凌晨3点就起床了，欣欣简单的吃点东西之后，4点就要搭班车去赛场，4点半就第一次检录、贴号码、检查泳衣等等一系列的热身，6点10分第二次检录，6点半开始比赛。好，从3点开始就一直准备着比赛。你说这10公里游下来，那得什么样的情况哈？ 哎呀，而且呢，之前的日本气象厅预计呢，说东京将在4号，就是昨天迎来今年第一个叫猛暑日啊，就是这个温度特别的高啊， 嗯， 这个暑气特别猛啊，就是最高气温超过35度。 嗯， 说当天早上6点左右呢，也就是比赛时间嘛，官方说水温达到了29.3度， 好热。 这29.3度的话，其实如果是咱们地面气温的话，按照以往的话，可能防暑降温这个时间段就不能够这样的温度，可能就休了，就不上班了，也不出门了。说这个数值呢，应该是已经逼近了办赛允许的水温的上限啊。 嗯。所以说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场比赛哈。好，欣欣的事儿说完了，张欣的事儿咱一会儿就说哈。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最后获得了金牌，这个小姑娘获得金牌哈。我们来听记者李维给您讲述一下奥运滑板赛场的比赛场景。 由于没有观众，东京奥运会的滑板比赛少了该有的气氛，参赛运动员们也并不太兴奋，而中国选手张欣在身体不佳的情况下只能勉强完成了比赛，最终15名的成绩让他并不满意。 第一轮泄露的时候中间有一个稍微有点卡了一下，然后速度就不够，然后就线路会稍微有点就是错乱。第二轮的话最后到时间还有点剩，就是没有把它完全利用下来，然后第三轮就尽量就是能够稍微提点分的。对，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张欣只给自己打了7分。其实张欣能够来到东京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他在今年6月初才正式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而在2019年巴西公开赛赛前的训练中，张欣在摔倒时造成了脑震荡。 在巴西一场奥运积分赛，当时是还没有开始比赛，然后在热身的时候摔了，但是我自己是不太记得怎么摔的，醒来就在医院了，对，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场受伤光恢复就有2个月的时间，而且让他没有能够在巴西获得奥运积分，好在后面的积分赛他表现出色，最终拿到了奥运门票。 当时少一场比赛，其实赛后的话我还是就是非常遗憾的吧，对，就尽量要在之后的积分赛上更加的努力才能够拿到奥运资格。对， 作为欧美和日本选手成绩出众的项目，张欣曾经在上届亚运会上为中国队拼下一枚铜牌，作为和曾文慧一起站在奥运会上中国滑板的第一人，他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选手可以站在奥运会的舞台。 再说说跳水哈，女子跳水10米台的预赛当中，中国选手还是占据前2位的，小将陈芋汐一路领先390.70分，排在首位，也是我们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一位哈，全红婵364.45分排在第二，两个小姑娘是携手进入到了半决赛。 看到微信微博里面呢，大家还在说着女篮的事儿，而且今天我们的话题之一呢，就是给咱们的中国女子三大球各送上一句话啊。这个尤其是关注女篮的比赛的话，今天我看到在咱们聊天室里还有朋友说了，在每场比赛都15在20个，你说还是证明咱们年轻吧，为年轻就得付出代价，是不 是？可不是，咱们各种嘉宾哈，无论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像宋晓波知道，包括咱们的媒体记者都提到说，比赛太少了， 对， 为什么咱们失误多？就是大赛太少啊，那肯定啊。无聊的先生说了，哎呀，说这个我说不了，那您就是再打个草稿，能说的时候再来哈，不着急哈。 没关系，我们的表达的话呢，大家还是比较这个留于内心的啊，不用您说的非常专业，或者我对规则特别的熟悉，那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不是咱干的事儿。 赤红春秋就说的还挺那个明白的，说给女排姑娘说的就是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精神永驻；女篮姑娘呢就是继续前行，坚定信念，步步高；给女足姑娘就是别泄气，任重道远。都是鼓励的话。 对， 真好。 没错，看到了希望，看到未来，而且看到了咱们的实力犹在啊，但是呢就是自己没有做好自己啊。那么还是回顾一下，在昨天上午的这个比赛呢，是在东京奥运会的1/4决赛，中国女篮呢是这个最终呢 输了， 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输了7分， 就无缘4强啊。那么无缘四强之后呢，这个我们想中国女篮回来以后呢，肯定像是要总结，当然就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啊，希望他们能够吸取这样的经验教训吧啊。昨天面对塞尔维亚的时候，咱也不是没有机会，而且有优势，但是最终很遗憾。 70-77，咱们主要是第四节开局没打好，来了上来就一个0-12， 把这9分一下领先的优势给浪费了。 我们来听记者齐良博给大家来回顾昨天的比赛。 20号上午，在一场艰难的拉锯战中，中国女篮70-77不敌世界第二的塞尔维亚队，无缘东京奥运会4强，就此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征程。作为欧洲冠军，塞尔维亚队技战术素养高，国际比赛经验丰富，上半场双方始终紧咬比分，半场结束时中国队只落后2分。第三节比赛，中国队优势逐渐显现，把分差拉大到了9分，进入决胜的第四节。但是末节比赛，中国队突然崩盘，单节只得到12分的同时，也让对手砍下了28分，被塞尔维亚逆转翻盘。赛后，本场比赛得到12分6篮板的李月汝回顾了整场比赛的表现。 属于我们队伍年轻的问题吧，就是因为太年轻，所以起伏很大，这是我们一直面临的问题，是回去以后更加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在阶段性的起伏很大，可能这个阶段拿不好，下阶段就跌到低谷，是需要回去解决、回去总结。 对于未来，李月如也表现出了足够的信心。 收获其实挺大的，因为五年嘛，然后付出挺多的，然后就是一直以为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再回国，然后没想到就是说就止步到这里了，然后明年再来，我们下一届还能再来，我们还年轻。 发布会上，中国女篮主教练许利民对姑娘们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我觉得大家的表现已经证实他们的表现，已经证实了引起世界的关注，已经证实到了我们所付出和努力所得到的结果，我觉得是非常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谁败不重要，为什么要说这话谁败不重要，就是我们看似的一场最后结局以失败告终，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奥运会的一个过程，这就是运动生涯，这就是人生。 本届东京奥运会上，年轻的中国女篮先后战胜了波多黎各、澳大利亚和比利时，小组赛三连胜晋级八强，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与风采。 如果我们这支队伍全部都获得胜利，我觉得也违背事物的规律，所以让这支队伍，这支年轻的队伍能够更完美，能够让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提升空间，或者是给他们树立一个更好的美好的愿望。我今天这个结局我觉得还是比较好，所以我说是一个完美的奥运会。所以整个这个奥运会结束以后，我觉得整个的过程中国女篮超乎想象，很好的完成了中国女篮制定的奥运会计划，出色的完成了比赛任务。 就赛前咱们知道女篮的这个任务就是保八争四， 嗯， 那进入到前八的话已经完成任务，而且呢就差一点就赢了塞尔维亚，咱们进入前四那就是超额完成任务， 嗯，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输确实输在咱们的第四节的一开始的关键节点没有这个把握好节奏，而且对方呢就是比咱们经验丰富的话，咱们就是中了招了，这就是年轻的代价。但是为什么说出色完成任务，就是咱们的表现值得让大家给他点赞。 你看这个李月汝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不服气劲儿的，特委屈啊，哭的。 心里不服，说我们不，哎呀，这怎么输了呢？自己都想不明白啊。 嗯。 但回来以后，肯定在技战术上会分析明白。 对，那你看哈、啊，这个数据我们记者也是多次提到，咱们失误确实比较多哈、啊，23次。但是塞尔维亚有很多老将，苏小波宋指导也提到说，对方30多岁的老将比较多，很有经验，他们失误就比我们少，只有13次，那里外里就少了10次哈、啊。尤其是最后一节，咱们上来就被人给打了个0-12，整节咱只得了12分，但是对手呢在第四节发挥超级的出色，28分，一下就把之前的劣势给扳回来了。 可能啊， 三节打再好，但第四节没把握住、啊。 没错，其实，在赛前的话，我相信准备工作做得也非常多，所以说也没想到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咱领先这么多。所以队员们可能在这一瞬间的话还是有些松懈，就是我怎么领先这么多？我对对手也没那么强啊。但是到关键球的时候，那就不是说你只是实力的。对，在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那就是经验。 嗯，还有短时间当中出现这种情况，你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哈。其实除了咱们这一次的23次失误之外，四场比赛可以看看啊，场均有19.3次失误，就是场均差不多有20分是送人家的。 对， 先给送一大礼。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哈在所有12支球队当中，目前来讲在失误这个数据当中，这是最高的球队， 所以 就算是咱打波多黎各，咱也有19回失误。 没错，所以说呢，在那天连线的时候呢，我跟赵云宋战长还说呢，咱们对波多黎各，包括第二场对澳大利亚，咱都是19次失误，这说明自身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好，没关系，3年咱把这失误咱给他 调整过来， 调整过来，咱到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咱不送失误了，咱收失误行不行？ 咱一节才得20多分，先给20分，太客气了这。 咱到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咱别说咱自己能得多少分吧，咱15-0行不行？ 请两位专业人士宋小波指导和张云松指导哈给总结一下。宋小波指导也提到说，的确哈全场失误比较多。 大家呢觉得可惜呢，可能是因为呢 中国女篮呢曾经啊在第三节就第四节开始呢曾经领先过九分还是七分之多。其实我觉得啊，整个这个中国女篮呢，这些姑娘们在这次的奥运会中呢，我觉得真正展现了年轻女篮姑娘们的这种拼搏的这种精神。中国女篮呢这次的九个队员是没参加过奥运会的，而塞尔维亚队呢，他们是有九个队员是参加过上届里约奥运会的，他们在里约奥运会呢是拿到了银牌，然后呢又是近年来呢在欧洲锦标赛的冠军，所以呢对手呢绝对是一个强队。那中国女篮呢在这次小组赛中呢是以全胜的战绩进入了八强，所以我觉得女篮姑娘们呢这一场一场的拼搏呢拼得非常好。这场比赛呢我是觉得首先一个啊就是中国女篮，我觉得这些孩子们他们可能承载了太多的压力和希望啊，因为这次我们都知道哈，在这个奥运会呢我们三大球的最后就剩女篮了，女足和女排呢都被淘汰，所以呢大家寄希望于女篮这帮年轻的姑娘们，也只是说呢就是我们的实力还略欠一点，还得需要我们就是更加努力吧，增强我们自己的实力，还能在困难面前呢就是我们能够战胜。因为今天呢确实在女篮比赛中呢我认为他们的失误有点多了，那么如果我们要减少一半的话呢这场球可能就有可能赢了，但是这个如果是肯定没有的，就说明了对方的防守呢是非常强，对抗非常强，所以在经验各方面来说打关键球上来说要比我们有优势啊，所以中国女篮呢我认为是虽败犹荣，他们已经拼尽全力。 从世界排名来讲呢，塞尔维亚队也比较高哈，第八位，而且他们的平均年龄30岁，所以这是一支非常成熟的球队，但我们的平均年龄却只有25岁，所以说年轻也是代表着有拼劲儿，当然也是代表着有代价的哈。张云松张指导说呢，女篮绝对就是输在了经验上，需要兼收并蓄，向强队学习。 我觉得在这次比赛当中，中国队还是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就是我们有实力也有能力向世界最高水平最优秀的球队去进行挑战或者冲击的这么一个局面或者是面貌。那么包括在很多比赛当中，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抓住机会然后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优势，那么我们一样可以去赢下对手。但是呢跟这些传统的强队相比，不管是我们赢过的澳大利亚还是比利时还是我们输的塞尔维亚，那么其实在可能一些球员对于经验吧，球场的经验，然后以及对于比赛的理解上，那么如果我们的球员能够丰富一些，包括在比赛可能到关键时刻，那么我们的球员的心态的调整能够再充分一些啊，那我们这支中国女篮是完全具有条件具有能力去向最高水平去冲击的这么一个目前这么一个局面吧。那如果从风格来说的话，那我觉得欧洲球队还是它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吧。你像包括塞尔维亚，可能在场上，没有一个说能绝对的强点，但是呢，几个位置也没有明显的弱点，不管是进攻也好，防守也好，还是，球权的争夺也好。那么包括在关键时刻，他们对于比赛这种阅读能力。美国的球队的话，包括不管是美国也好，包括之前我们中国打的波多黎各也好，那么其实都是比较偏美式风格的篮球，那更多的还是依靠比较强的个人能力然后去带动全队吧。那作为亚洲球队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去吸收吧，一个是吸收比如欧洲的整体，因为我们作为球员来说可能我们很难找到像美国队那样个人能力那么强的这些球员那么聚集到一起。再一个呢就是要有我们自身的特点，小快灵准的这些特点，包括日本队跟比利时那场比赛啊，那么在关键时刻日本队也是依靠了这种外线的三分，精准的三分吧，那最后杀死了比赛。我们有内线有高大的球员啊，然后我们也有很好的整体，如果说我们能够去结合那么东亚的一些球队的特点，然后再去吸收欧洲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打法，那么我觉得作为我们中国女篮来说吧，有很大的机会或者说是这种条件去向更高的目标去冲击。 许林平指导是2017年的3月31号啊来接手的咱们中国女篮 来做主教练，到今年，本来应该是到去年啊，执教，没想到这个东京奥运会延期了，一直到今年。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的执教过程当中，我们也请宋小波点评了他的执教的能力。 我觉得许指导啊，确实就相当不错，而且很不易，尤其在这五年当中呢，就是因为这疫情的关系嘛，确实比较特殊，我们的比赛确实少了很多。你比如像欧美队，他们的比赛其实打的还比较多，比我们要多。那么我们呢，就是说没有经历过这种赛事的考验呢，那么相对来说呢，就稍微弱一点。其实我们这次吃亏的就吃亏在，因为疫情我们出去啊，包括就和国外运动员的这种对抗啊，都比较少，关门训练啊，再加上我们自身的本来的年轻队员就需要实战的一些锻炼。不光是刻苦训练，还是要实战的一些锻炼。在实战中呢，我们会总结一些经验，吸取一些教训。所以呢，这次我们确实也是战胜了种种困难。那么作为局长呢，首先一个对队的管理非常严格，而且呢，这个队你看呢，它就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无论从训练、刻苦，还有从平日各方面对队员的要求呢，还都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呢，我觉得局长呢，可能在这个队上的付出也很多。另外我觉得他的这个对队员的这个战术打法呀，阵容的配备啊，我觉得也都不错。但是呢，我是希望呢，还是要给无论女篮啊还是教练啊，都要给一些时间，因为咱们这批女篮确实是比较年轻的一支队伍。3年后在巴黎，有可能这批队员到了25、26岁是当打之年，无论经验、技战术、身体都各方面都是非常好。 希望在巴黎的时候李月汝是笑着出来，不是在哭了哈。 希望哭的时候是喜极而泣。 这是我们中国女篮的情况。那之后呢，再看其他的对手，美国女篮还是如愿的打进了4强哈。他们是77-55击败的澳大利亚队，像斯图亚特就贡献了23分，格丽娜15分8个篮板，澳大利亚的米切尔贡献了14分。 另外呢，两队实力相差确实是太悬殊了。美国女篮第一节呢是26-12拉开了差距，之后呢不断扩大领先的优势。上半场比赛呢，美国队是48-27，领先分数非常多。三节过后呢，优势扩大到了29分。最后一节呢，美国队稍微放松，但是还是保持20分以上的优势啊。 还有一场比赛，1/4决赛，东道主日本队是86-85，一分险胜了比利时队，他们是历史性的闯入到了4强，真是哈，五人得分上双呢。宫泽西贵贡献了21分，高田真希贡献了19分，比利时队是遭到了淘汰，他们的米斯曼贤献了25分11个篮板，还有5次助攻的数据，队友梅斯达吉也贡献了24分7个篮板。那 两支球队据说实力是相当的哈，因为这个比赛没有转播没看到，这第4节比利时还领先9分呢，就跟咱们一样啊。但是日本队这个反扑的也非常顽强，据说最后一分钟呢把比分扳成了83平，比赛还有16秒的时候呢，这个听田留维命中了3分，日本队的86-85反超，比利时最后一投不中，是最终的是输球了。这想起来咱们是昨天对塞尔维亚咱们领先9分，而且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的时候呢，咱们最后也是战平，哎，但是呢在罚篮的时候咱罚中了以后就拿下了这场比赛嘛。 嗯， 而日本队跟比利时队的比赛的话，这个也有步咱们后尘的意思， 这过程有点像咱们哈。那这样的话呢，明天星期五女子组的半决赛，美国将会面对的是塞尔维亚，半决赛日本队将会打法国队啊，看看最终是哪两支球队能够冲入到女子组的决赛。那今天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男子组的比赛哈，男子半决赛美国打澳大利亚，法国队斯洛文尼亚。今年这斯洛文尼亚太火了， 看时间，看时间，得看时间，那个这个到底大家选择是哪场比赛。 哦，看看时间是吧？ 对，这给大家介绍一下时间的话，千万别错过啊！都在中午啊， 12点哦，不，晚上这是7点 啊，这是7点 啊，7点法国跟斯洛文尼亚这一场 啊， 我推荐大家看一下斯洛文尼亚吧，今年太黑了。 这美国怎么就不行呢？其实人家磕磕绊绊的话，人家进4强没问题啊。 美国进决赛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这中午12:15哈，美国对澳大利亚、 嗯。对，这是今天比较好看的男篮的比赛啊，推荐给大家哈。那昨天呢，我们在攀岩项目当中参加了女子全能的预赛，参赛的中国选手是宋逸玲，遗憾没有能够进入决赛。但是新增的奥运项目当中有我们中国选手的身影，也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儿哈。昨天在现场的是我们的记者林苑。 8月4号，东京奥运会攀岩比赛展开了女子全能预赛。 作为东京奥运会的新增项目，攀岩比赛在奥运会里只设男女全能两块金牌，包括对速度赛、抱石赛和难度赛的三项考验。中国选手宋逸玲参加比赛，在擅长的速度赛里排名第三，但是后面的抱石赛和难度赛则未能登顶。赛后宋逸玲介绍，这一年半以来的训练一直受到肩伤困扰，这也直接影响了比赛当中她的发力。但是一年多没有参加国际比赛，至少在奥运会上对自己的速度赛表现的检验是令她满意的。 对我来说，我觉得今天我爬的成绩应该算挺满意的。 伤病和缺少比赛影响了宋逸玲的奥运备战，这让她在比赛前一晚还一直非常紧张。但他表示，攀岩入奥肯定是让人开心的事情，而且因为奥运资格在2019年就确定了，所以最强的选手并没有来到东京。 那肯定是一件好事啊，那毕竟就是大家都希望自己从事的这个项目能出现在最高的舞台嘛。 现在来参加奥运会的是不是最强的选手吗？ 最强的在中国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2019年获得资格，但是后面两年就是2020包括到现在，就我们国内一直都没有参加就世界上的比赛，所以到时候都没露面呢。 搭建在东京青海城市竞技广场的攀岩赛道难度不低，而为了让攀岩这项更多年轻人参与的运动通过奥运会的平台得到更好的推广，比赛现场除了在转场环节增加了街舞等表演，还特别在每一个单项比赛前对攀岩技巧和竞赛规则进行介绍。当然再没有什么比目睹这些身手矫健的选手用手指和意志征服一面墙来得更具吸引力。 昨天下午的奥运会场地自行车比赛的男子争先赛资格赛争夺当中，中国选手徐超呢是进入到24强，但是荷兰选手霍格兰德排名第一，他的成绩能够打破奥运会的记录。 另外呢，同样在昨天下午结束的场地自行车女子凯琳赛的第一轮，中国选手钟天使呢是闯关成功进入复赛，鲍山菊和中国香港车手李慧诗进入到复活赛，随后进行了复活赛呢，这个李慧诗排名小组第一晋级到复赛，中国的车手鲍山菊最终被淘汰。 摔跤项目的男子自由式86公斤级1/4决赛，林祖沈3-6输给对手之后就无缘半决赛。其他项摔跤项目的女子自由式57公斤级1/8决赛，中国选手荣宁宁无缘八强。男子自由式57公斤级1/8决赛，参赛的刘明湖也是无缘八强。这是咱们摔跤的赛事的情况。第二时段为大家总结了哈昨天我们参赛选手的表现，也欢迎您能够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女子三大球哈，分别请大家跟我们的三大球说个祝福的话，或者是说一个总结的话也是可以的哈。欢迎大家呢来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那还有呢也请您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快手平台，有非常丰富的视频内容等着大伙儿来参与啊，还是有奖的。过了这个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说竞猜的情况。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上午天空云量较多，中午开始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来叨扰， 这次降雨具有雨量分布不均匀、局地性强、伴有强对流天气等特点，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还是不能大意。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山区雨水频繁，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下班后放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30到28度。最近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非常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不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降雨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30到2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天气偏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但是出门的话还是要采取一定的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欢迎您在早上继续收听燃在东京早间版特别节目，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我们从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和您共享最新的有关东京奥运会的动态。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有一些互动的小栏目啊，比如说东京名侦探，在我们开播之后呢，一直持续到现在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您可以在快手客户端来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来观看我们东京奥运会的前方四人报道团队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短视频的作品。每天呢，在我们早间的寻机畅想节目当中呢，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答案呢就在记者的短视频作品当中，而且每天呢，我们会从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选取一人，送出2022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 嗯，去快手看看这个视频哈。今天的问题是，由于左脚受伤，中国女篮的主教练许利民这次奥运会呢，有的时候您会看见他是坐着轮椅啊在指挥。那中国队的4场比赛，许指导都是坐着轮椅进场，然后坚持在场边指挥。昨天打塞尔维亚女篮赛后发布会结束之后，请问是哪位女篮运动员推着许指导离开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注意啊，场景是谁推着许利民指导离开新闻发布会现场的？不是离开比赛现场啊。 对， 嗯， 这个场景不能错了哈。 对对对，要是我就问，请问在这个赛后啊，中国队就是大伙儿拥抱的时候，谁是最高高度？要是我就问这个问题。 或者我问，最后大家一起来拥抱许利民许指导的时候，是谁先摸到他的？这个 太坏了， 在混乱当中的话，谁能看那么清？当然，我们这个问题答案呢，是在每天晚上播出的这个《金戈铁马》节目，就是每天晚上5点到7点啊，2个小时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呢，会公布，早上寻机畅想这道问题的答案。对答对的听众呢，我们会随机选取一位获奖听众，这个送上我们的奖品。 嗯，对不起，刚才小丽捣乱来着，可能把您的思路搅乱了。我们的问题问的是哪位姑娘哈？推着许利民指导离开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如果您要是想找答案的话呢，去快手上看我们的 Vlog 哈，里边有答案。我们刚才捣乱的那些呢，都是我看到的那个，是因为姚明在现场跟姑娘们在一起嘛。当然，姚明的高度是最高的，肯定是哈。你刚才那个是啥答案呀？别搅和，把大伙儿给搅和乱了。 我也没看清，人太多了。 那你跟这瞎捣乱。那如果答案啊想知道的话，请大家关注我们晚上7点到9点播出的《金戈铁马》哈，再会提醒大家的。嗯， 今天有比赛啊， 有好多看 的。对啊，当然昨天的这个比赛里面大家未必都看到，我们也不是看得非常全，所以说我们的记者呢都会对昨天的比赛呢做一下这个综述，对今天比赛呢会做一下前瞻和梳理啊。 嗯，那今天我们请记者李维给大家综述一下昨天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以及今天的看点。 虽然在东京奥运会的第12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没有收获金牌，但黄雪辰、孙文燕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中夺得了一枚银牌，仍旧显得非常的珍贵。而中国乒乓球男女队一同闯入了团体的决赛，让他们距离冠军又近了一步。另外在拳击赛场上，中国队也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谷红战胜了美国选手，闯入了决赛，他将在明天与土耳其选手苏梅内里争夺金牌。小组赛全胜的中国女篮面对塞尔维亚，在前三节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无缘四强。而谢文骏在田径男子110米栏的半决赛中只跑出了13秒58，无缘决赛。暂停了一天之后，中国队今天将重新开启夺金的脚步，在两大优势项目上对金牌志在必得。乒乓球女团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日本队，虽然日本队是东道主，但中国队的整体实力仍旧占据绝对的优势。在混双项目失去了金牌之后，中国乒乓球队绝对不会让金牌再次旁落。跳水赛场将迎来女子单人10米台的决赛，中国两位05后的小将陈雨希、全红婵虽然在预赛中有一些小的失误，但对于他俩来说，只要稳住动作，其他对手将很难超越这对双保险。另外在田径赛场，中国队的表现仍旧值得关注，上午将进行男女4x100米接力的预赛，中国男女队能否双双晋级值得关注。另外在札幌进行的男子20公里竞走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凯华、蔡泽林和张俊将联手出战，全力冲击这个项目的金牌。同时净水皮划艇的比赛也将决出4枚金牌，中国队在男子1000米双人皮艇、女子500米单人皮艇和女子200米单人划艇中都有选手进入了半决赛，他们也将向更好的成绩全力冲刺。 每日精彩早知道，今日看点。 那好，再跟大家啊，把每一个看点展开说来。那我觉得今天最稳稳拿到的这个金牌，一定就是乒乓球女子团体的这个冠军哈。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和日本队，日本女队冲击力超过了前三届哈奥运会我们中国队当中决赛当中的对手，咱们能不能够延续前进的脚步呢？答案是能。我们请记者郭健哈，也是我们的点评人哈，给大家说说混双丢了之后，咱们女队还行不行？ 这次刘国梁主席在出发之前就提到的目标就是保三拼四争五，虽然在一开局我们就丢掉了这个第一块的混双金牌，这个肯定会给队伍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参加单打的这4位选手都很快就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包括像马龙这样的大满贯、全满贯的球员也说在比赛中也是拼别人的一个位置，只要能摆正好自己的心态，能够做到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着急，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我觉得这就非常非常的能够展现出自己的实力了。另外我想重点提的就是王曼玉，因为王曼玉是一名持 P 卡的替补选手，但是在这个团体赛里面可以说临危受命，他从现在看来呢，他是和陈梦和孙颖莎两个人都配对出任过第一盘这个双打的这个比赛，应该说在现在的这个赛制之下，在团体赛里面双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第一盘比赛，可以为整个比赛的胜负的走向奠定一个基调，所以作为一名年轻运动员，又是在临阵换将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出场比赛的，能够跟陈梦跟孙颖莎有一个良好的配合，拿到这个第一盘双打比赛的胜利，也为中国女队在这个前面这3场比赛里面赢得胜利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我想王曼玉是值得点赞的一名年轻选手。 刚才我们记者也提到了跳水的女子双人10米跳台，两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全红婵都是05后，那马上哈，这个还会参加双人跳台的金牌的争夺。那单人跳呢，也是他和全红婵力争为我们中国队实现这个项目奥运4连冠的项目哈。我估计这两位姑娘会有上佳的表现。 嗯，另外田径赛场当中呢，上演6场金牌大战，男子400米、男子110米栏、男子3D跳远、男子铅球、男子20公里竞走、女子撑杆跳高、 其中呢，咱们国家的王凯华、蔡泽林、张俊参加男子20公里竞走的比赛。 嗯，这也是我们的 蔡泽林也是老将啊。 嗯，男子排球项目呢将会上演半决赛，将会是巴西对俄罗斯奥运代表队和法国队对阵阿根廷队。 另外，自行车呢将会进行的是场地自行车男子全能赛、女子凯琳赛这两个小项的比赛。滑板呢决出男子公园赛的冠军，而马拉松、游泳呢进行公开水域男子10公里。澳大利亚队和比利时队呢争夺男子曲棍球的冠军，而拳击呢进行的是男子羽量级的决赛，摔跤呢进行女子自由式57公斤级的比赛，还有男子自由式57公斤级、男子自由式86公斤级，一共是刚才介绍是三个级别的争夺。攀岩进行男子全能赛，净水皮划艇将决出男子200米单人皮艇、男子1000米双人皮艇、女子500米单人皮艇和女子200米单人划艇，一共4个项目的金牌。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好了，说了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的表现、今天的看点等等哈，我们再来说说除了中国代表队之外其他的代表团的情况。昨天在晚上的田径赛场当中哈，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好的成绩。昨天在田径赛场呢，有世界纪录被打破了。在女子400米栏的决赛当中，美国名将麦克劳林跑出了51秒46，打破了他今年6月份在美国尤金创造的51秒90的世界纪录，金牌真的应该是归他。银牌选手也是他的同胞达利拉·穆罕默德，他跑出了51秒58的个人最好成绩，其实这个成绩也是他刷新了个人的一个最好成绩哈。当然了，铜牌归属荷兰选手波尔，他呢也跑出了新的欧洲纪录52秒03，所以这一枪跑出来都是新纪录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是关注到了其他选手，像男子200米决赛到底谁是200米的飞人呢？是加拿大的选手德格拉塞，这位多哈世锦赛200米的银牌得主，19秒62力压两位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和莱尔斯获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时候哈，莱尔斯是收获了一枚铜牌。那至此呢，东京奥运会上美国队在男女100米和200米项目当中以前的强项都没有金牌进账，那看看接力怎么样吧。而昨天呢，女子3000米障碍赛的决赛当中，是乌干达的一位选手叫切姆泰，9分01秒45的成绩获得冠军，这是新的乌干达国家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呢，她是乌干达第一位获得奥运奖牌的女性。男子链球的决赛是波兰的历史发威，诺维茨基，不是打篮球那个，名字是一样的，个人最好成绩82米52获得金牌。多哈世锦赛的冠军波兰选手法伊德克81米53摘得了铜牌，银牌呢是挪威选手亨里克森获得的。昨天还进行了男子800米的决赛，肯尼亚选手科瑞尔和罗蒂奇包揽了冠亚军。今天呢还会进行的就是刚才我们提醒的男女4x100米接力，我们中国选手苏炳添还有葛曼棋将会分别率领中国男女接力队亮相。刚才还提到了男子20公里竞走哈，将会在札幌开赛，我们这也是一直以来的优势项目，希望中国队能够向奖牌发起冲击。 另外呢，现在看到电视转播的话，正在进行的是男子10项全能这个100米栏的这个比赛啊。8点钟开始的话呢，电视就进行了一系列的转播。就是之前呢，像马拉松、游泳男子10公里呢，是在5点30分就开始了。高尔夫呢，女子个人的比杆赛呢，刚才我们在聊天室里有的朋友提醒了，我们现在看高尔夫比赛了啊。6点半就开始了。那么现在是8点12分，正在进行的是这个电视转播的是男子10项全能的100米栏，这要分几组进行比赛。刚跑的是第一组啊，当然没有中国选手的身影。再有呢，就是8点钟开始的这个滑板男子公园赛的预赛，集体项目呢，沙滩排球女子组的半决赛，瑞士对美国的比赛呢，也是8点钟开始。那么从8点开始的田径比赛会进行一系列的，这种安排。8点10分的是女子跳高的资格赛，另外呢还有这个女子7项全能的跳远的比赛，那我们就要关注一下郑妮娜丽了啊。 刚才说到高尔夫球项目，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冯珊珊。冯珊珊在上一次哈是拿到了铜牌，这一次她又带队出征了。 我们看电视转播的话，这个镜头就捕捉到了郑妮娜丽啊，这位应该是这次在田径赛场当中特别值得期待的一位年轻的选手。 非常漂亮哈。 那说到这个奥运会，来看其他的消息。吴磊啊也写了自己的周记，周记也提到了奥运会，说上一周我没有写周记是因为集训训练的量比较大，在我回西班牙之前球队就已经开始集训了，需要更快的调整自己赶上他们的节奏。训练之外的时间呢，我就在房间里看奥运会，能明显感觉到体育环境和大家的心态在慢慢的变得更健康。虽然说争取第一永远是竞技体育的追求，但是能够站在奥运的赛场当中，无论是否拿到金牌或奖牌，都是对运动员最好的肯定。 嗯，另外还有一个表演项目，这个亮相东京奥运会叫做龙舟啊，不知道赛前大家是不是了解到这样一个动态的信息。3号呢是东京奥运会的皮划艇净水项目的第一个决赛日，3条龙舟啊在比赛间隙是亮相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的水面上，虽然表演时间不长，但是却成为了当天赛场上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在国际奥委会、国际划水联合会还有这个东京奥组委的协调下，那龙舟作为表演项目呢是被列入到东京奥运会。龙舟呢也是咱们一项传统的水上运动，目前在全世界呢也是广泛的开展。国际划联呢正在全力推进这个龙舟进入到奥运会，那中国皮划艇协会呢也将尽一切所能支持这项运动的发展和在全世界的推广，希望呢早日让龙舟进入到奥林匹克大家庭，更好的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其实我们也是在很多的这影视作品当中啊看到一些龙舟的这个比赛的场面啊，真的进龙舟赛的时候呢都是在咱们的端午节的时候，有时候呢会在南方举行这样的一个龙舟赛，会进行电视转播。那我印象当中最深的话就是有个电影叫南拳王，这是一个武侠片，当时有武侠热的时候，南拳王主演叫邱建国，好像这当时他的一个背景就是进行这个龙舟赛事，所以说整个的龙舟的过程比赛的这样一个详细的画面的介绍的话，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啊。 嗯，当然最近两年大家可能在央视的转播当中看到很多类别的龙舟赛，不光是在吃粽子的时候划龙舟了，平时这一项运动也成为南方很多企业甚至说很多社区啊包括一些省市啊特喜欢的日常的一个大众健身的活动。 嗯， 我觉得这个运动非常有群众基础， 这跟南方的水系比较多还是不一定关系啊。 拿出来在像奥运舞台这样的这个平台当中来展示啊，我觉得非常合适，也让全世界了解到哦，划船还有这样一种方式啊，中国人是这样划船的。 而且龙舟嘛，龙是咱们的中华民族的图腾嘛， 是。奥运赛场也非常有意思哈，这个马术选手最近在抱怨，为什么呢？说他们这个比赛场地中间呢，放了装饰品，是真人大小的相扑手的雕像，虽然说很有日本特色，但是这个相扑雕像对马匹的干扰有点大， 马看了以后会惊的。 对，有媒体报道说，一座真人大小的相扑雕像安装在马术比赛第10个障碍的左侧，呈现出了攻击的姿态。英国骑手查尔斯就说了，一拐弯我就看到有一个大个子的屁股，吓我一跳。以色列选手布洛克也说，哎呦吓我一跳，看起来像真人似的。马呢一般是不想看到旁边有人站在这个障碍物旁边的，包括法国的骑手勒普雷沃斯特也说，这马匹看到这雕像可能会被吓一跳的。 所以说在这个日本文化当中的一些奥运会体育赛场当中所展现出一些细节的话呢，真的让人不可思议啊。这个他们的相扑呢是国际，但是呢你真看到他们的体型的时候呢，没觉得任何美。横纲级呢是他们肯定是这个最高级别的话，或者是特别令人崇拜的，但是真正的感觉没有那么强壮和美的这种体验呢，视觉也一般啊，所以真是文化不同啊，这个无法去理解。 但我觉得主要是马吓一跳，这怪吓人的，会吓到骑手，吓到马哈。还有看叙利亚天才少女也是获得了国乒的邀请，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哈，我们国乒教练组邀请这位叙利亚12岁的乒乓球少女扎扎亨德来中国训练。那据了解说，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激动哈，说我非常期待我的旅行，已经等不及了。扎扎是来自于战火纷飞的叙利亚，也是叙利亚代表团唯一的女性，是叙利亚第一位拿到奥运入场券的乒乓球运动员，这一届奥运会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当然了，因为他的实力在这儿啊，首轮就被淘汰出局了，但是他也不气馁，表示说以后要通过努力的训练争取参加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扎扎9月份就跟国乒女队可以一起训练，接受刘国梁的亲自指导啊。他说，中国队的丁宁是我最喜欢的乒乓球运动员，他总是很有礼貌，待人呢非常的友好，不是那么尖锐。他说他是我唯一的偶像。 他也期待着跟偶像见面。那么这届奥运会当中呢，虽然国乒是无缘奥运历史当中的第一枚混双金牌，但是全世界推广乒乓球运动的这个决心还是没有变。而且呢，很多朋友对此点赞说太温暖了，这是下一个福原爱呀，说期待小姑娘在中国接受很棒的乒乓球训练哦。啊，12岁在中国接受乒乓球训练的话，未来可期啊。 嗯，7月30号呢，也就是前几天，有一段视频上了热搜，中间呢有两位中国橄榄球运动员，女子运动员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有记者问说：“你们知不知道自己进了8强之后就上热搜了？” 嗯， 两位姑娘都不敢相信，说：“啊，真的吗？” 当时那个就特别夸张哈，这不是夸张，他们也确实非常意外，进8强了，进八强了。 对，在镜头之前也是相拥而泣哈，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们是29-0击败的日本队，小分的优势晋级到8强当中，也是特别值得点赞的姑娘们哈。那最终呢，我们是拿到了这个比赛的第7名。按说哈，这个力与美大家都会想，你看刚才这个郑妮娜丽的身材多么的顺溜哈， 嗯， 但是你要是那么顺溜的话，真就打不了这橄榄球了，还不得给撞飞了哈。 其实看了几场橄榄球比赛，包括第一场对美国的小组赛，那这个对于姑娘们来说的话，真的从咱们中国的审美啊，跟心理习惯来说，让女孩子在赛场上进行橄榄球的比赛的话，真是看着有些心疼。 嗯， 因为你在跟这个像美国呀，包括像欧洲的一些这个运动员进行比赛的时候呢，那他们的身体强壮程度，那咱们只能是被撞。 嗯。 在赛场上只能体现出咱们的技术配合，但是呢，作为应该说也就是成立10年左右，因为这是以前啊是咱们北京军区，北京部队这个北京军区部队队是首球队，这个转型过来的这个橄榄球队，所以这些姑娘们呢，经过将近10年的打磨吧，在这个雅加达的亚运会啊，包括之前的亚洲的洲际比赛当中，成绩还是不错的，在奥运赛场当中的话。哎呀，这种展示出来的这种对抗程度，看着我这心里边反正是挺比较复杂。 但是已经进前八了，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哈， 成绩很好。 这一群姑娘真是有小麦肤色，身体非常的健硕哈， 太健硕，太强壮了， 值得上热搜哈。 嗯， 那这一次阵容当中呢，有两位来自于上海的姑娘还在上学，叫谷瑶瑶和刘潇倩，都是上海体育学院培养的运动员，而且还在念研究生。啊，非常年轻哈，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大家去关注关注他们的生活哈。 嗯， 以前像刘潇倩是练田径的，跨项过来的，因为咱们组织这个球队模式的时候呢，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其他类别的姑娘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嘛哈。但跨项过来确实也要看她的身体素质哈。那像谷潇潇以前是练3级跳的，跨项过来的姑娘， 其实还是练田径的居多啊， 嗯， 田径的基础大项， 然后身体素质会比较全面一些哈。所以说这些姑娘特别值得点赞。那在2018年咱们备战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这些姑娘是努力进入到了14人的大名单，然后呢也是争取希望能够进入到12人的名单当中哈，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这些学生运动员真的是值得咱们更多的让他们上热搜哈，尤其是进入到这个前八之后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呀，哎呀我们进前八了，这也是对他们这么多年努力的付出的肯定哈。 嗯 嗯， 那再来说一下这个其他代表团的一些表现啊，尤其让小丽昨天纠结了将近是一整天的，就是韩国女排怎么能够进入到4强？ 怎么他们还赢了土耳其呢？ 第一场比赛呢，这个金软景领先的韩国女排呢是5-3啊，赢了土耳其，时隔9年是重返奥运4强，这是在昨天的全面展开的1/4决赛的第一场。韩国队赢球的比分呢，5局是17-25、25-17、28-26、18-25和15-13。那金软景呢，作为主力球员，拿到了28分，也是荣膺了单场比赛的得分王。主攻朴真雅呢是6分，土耳其队的接应博兹贡献了24分，两个副攻艾达和居内什分别获得15分、14分。所以从昨天的比赛整体赛况来说的话，有两场比赛不可思议，想不明白。 嗯， 韩国女排进奥运会的4强，日本女篮进入到这个奥运会的，哎呀， 比较匪夷所思哈， 哎， 是不是？ 真是这个让人想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唏嘘感叹吧。 嗯，女排的半决赛是明天打，明天呢，塞尔维亚打美国，巴西打韩国。中午12点呢，先是塞尔维亚打美国这场，然后8点呢就是巴西打韩国了。那我觉得不出意外的话，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应该是美国和巴西还是可以进入到决赛的哈。嗯，也许塞尔维亚姑娘能发挥得更好，抓住机会， 反正总之这个四个队伍当中只有韩国队是比较意外的哈。这应该 那万一爆冷呢？你怎么就觉得他不会爆冷呢？ 打巴西啊，巴西上一回已经在2016年爆冷输给中国了，我觉得这回他们应该吸取教训了。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这届东京奥运会，我觉得就是那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也倒是哈，这说的也对。 大家都说了，拳击选手当中的52公斤级那位日本选手打的都坐着轮椅出来了，结果人家进入到四强了。 那我们再给大家说说郑妮娜丽的情况，也是连线了中国新闻社的媒体同行记者邢冲啊，邢冲也特别给大家点评了郑妮娜丽的情况。 郑妮娜丽呢1998年出生于加拿大，她的外婆呢是中国田径名宿郑凤荣。1957年郑凤荣成功的跳过了1米77，创造了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纪录。那郑妮娜丽的外公段祺言同样是一名跳高运动员，曾获得过中国首届全运会的跳高冠军。可以说出生于体育世家的郑妮娜丽有着非常高的运动天赋，她在女子七项全能 U20 选手中曾排名世界第一。那从今年的4月起呢，她开始代表中国队参加比赛，也是本届奥运会参加女子七项全能的唯一一名中国选手。郑妮娜丽的外婆郑凤荣，她没能参加奥运会，在她的那个时代，她没有站上奥运会的赛场，也是她毕生的一个遗憾。那郑妮娜丽说呢，她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就圆了她外婆的一个梦想。今天比赛的时候，她的身上纹有尽心尽力四个字，也寓意着她在奥运会上想要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那还将进行跳远、标枪和800米跑三项比拼，那郑妮娜丽呢也有望冲击更好的名次。 这是有关奥运会的消息，我们再给大家做其他消息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哈。8月4号，中超官方发布了公告，宣布取消苏州赛区第12到14轮以及第8轮补赛开放观众计划。那官方的消息是说，也是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吧，取消刚才提到的哈12到14轮比赛以及第8轮补赛开放观众的计划，给大家带来了不便，深表歉意。我觉得也是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哈。 嗯嗯。另外呢，国际足球方面呢，昨天荷兰男足国家队官方宣布，路易斯·范加尔呢出任国家队主教练，这也是他第3次执教荷兰队。 嗯，据报道说呢，荷兰队和他签了1年半的时间，他会带着荷兰队征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今年69岁的范加尔呢，8月8号将会是70岁的生日了啊。执教阿贾克斯、巴萨、拜仁、曼联等俱乐部，国家队层面是2000年执教过荷兰国家队，成绩是14战8胜4平2负，但是呢，因为无缘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就辞职了。10年之后，12年第二次执掌荷兰国家队，带队参加29场比赛，19胜7平3负，曾经获得2014年世界杯的季军。 另外，俱乐部方面的消息呢，利物浦官方宣布和门将阿里森完成了续约。利物浦跟阿里森呢签下了一份新的长期合同，没有透露这个具体的长度啊。据媒体报道说，阿里森的新合同是签到了2027年，这不是来自俱乐部的一个官方宣布。2018年夏天呢，利物浦花费了7250万欧元从罗马签下阿里森。就过去3个赛季呢，阿里森出场130次，帮助利物浦夺得一个英超的冠军、一个欧冠的冠军和一个世俱杯的冠军。 大家伙儿也都聊得挺开心的哈。云龙九剑说了，中国女排我认为还是有点准备不足，朱婷这伤要这么重的话就不应该硬撑哈。怎么这个刘晓彤要是上的话，是不是也比这个伤了的朱婷管用呢？就是准备有点不太足呀。 这在关键是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的话，是不是能够这个郎指导能够有勇气让刘晓彤上是吧，还是想希望朱婷能够拿出一个最好的状态啊。 嗯，天朝梦想家也说，那国乒这不是想带这个叙利亚的姑娘吗？说又给乒乓球培养了一个会说东北话的球员，就不知道爱哭不爱哭。 嗯， 谁打哭了谁哄啊。我昨天还跟老孟说，我说要是刘国梁、刘指导直接带的话，那应该不是东北味儿哈。 对，不是，应该是比较接近于标准的普通话。 对，只要不是东北的教练带，就不会有这么浓重的地方音了哈。 哎，对 ，Racy Lens 啊，这是在微信这聊天室里一个朋友说的，韩国女排进四强也说明亚洲球队啊还是有希望。这身体素质的差异不是最重要的，尤其在这种没有直接身体对抗的项目当中吧。有技术是最重要的啊。 嗯，也有朋友分析说，地铁一号线说那是因为土耳其太飘了，以为轻松的可以拿下咱们，就可以轻松的战胜韩国队，结果一定是轻敌了。

意思就是说奥运特别人类哈，来解读奥运热门项目，完成一分钟趣味运动挑战，在抖音平台当中发布短视频，等大伙儿来挑战。那当然也是有礼品的哈，有机会赢得，欢迎您去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同时快手平台呢也会有带奖品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在这个 东京名侦探， 对，东京名侦探这个小环节当中，昨天是谁推着这个许黎民指导离开新闻发布会的呢？然后答案啊，我们今天晚上17点到19点金戈铁马节目当中会揭晓，赶紧去看看完了之后去答题，答题有奖品的。第三时段我们再来唠叨唠叨中国女篮的事儿哈。昨天反正是有一个遗憾，今天有期待，遗憾的就是女篮输球了。赛后呢，邵婷也说这恐怕是她最后一届奥运会了，之后要给姐妹们加油。 我也是参加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其实那一次的奥运会，我觉得我们的成绩并不是很好，我也是带着这个信念吧，还想再参加一次奥运会，可以说这也是我的最后一次奥运会了。就是我也很想说，能够给中国篮球带来更多好的成绩，然后非常感谢这些妹妹们能够加入和我一起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奥运梦想。他们真的很拼在场上，也许你们只看到他们场上这样的表现，可是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平时的训练是有多么的刻苦，我们流了很多汗，流了很多血，也是我们有时候都练到晚上9点10点这样子，我们就是为了能够在奥运会赛场上去证明我们自己。我没有遗憾，我觉得我们拼了，我觉得我们都付出了我们所有的能量，也许就是有可能是经验或者一些技术不如人家，但我相信通过我们之后的努力训练，我们一定能够超越对手。 说的我都想哭了。 就一切比赛的这个表现的话，都是能体现出日常训练的一个效果啊。我觉得这个邵婷其实不用多说，我们看出来女篮姑娘在场上有多拼，而且呢，如果没有训练做基础的话，场上你瞎拼也拼不出内容了。 让人比较欣慰的是中国女篮哈，现在从低谷当中慢慢的在上扬的过程当中，所以宋晓波指导也说送球这个输球并不可怕，相信姑娘们的未来会更好。 输球并不可怕，可怕是就是你放弃，我相信女篮不会放弃，他们一定会坚持，而且呢我觉得他们会总结教训，我觉得要总结好，知道我们到底输在哪。其实这些姑娘们未来会非常非常好。 那这支中国女篮呢，是2017年女篮亚洲杯之后组建的，就是因为那一届亚洲杯嘛，输给了日本女篮，所以我们，在这支队伍成立之后，一直就把日本女篮的照片贴在墙上，这是我们要战胜的对手哈。从那次失利之后，我们不仅在2018年女篮世界杯上再次获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也是战胜了日本队，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是全胜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小组赛一场没输，只是就是昨天是惜败给了塞尔维亚队，当然了，日本队也是惊险的进入到了半决赛哈，也是我们之后在亚洲最主要的对手。看到这一支依然年轻的球队，我们期待在日后的表现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意外的惊喜吧。这是中国女篮，我们再来说两句中国女排哈。 女排小组赛呢是2胜3负啊，战绩这个大家其实还是很不满意的，也提前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征程。赛后呢，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呢总结失利教训的时候呢，也表达了对中国女排未来的信心。他认为呢，中国女排要想再创辉煌，女排精神不可丢。他也非常欣赏这个巩立姣永不放弃的精神。 我们没打好，我们输了，就是这样这么回事。我们再努力，但是你比赛还没完呢。对吧？你必须要把这两场打。对，我说那你怎么办？你哭丧了脸。我说大家要求的你不一定是每一次都要拿冠军，每一次都要赢球。人家喜欢女排就是喜欢你这种拼搏精神，对吧？你这次没做好，你再找吗？要把这心态找回来。人如果没有点这种韧劲儿的话，我说那你肯定以后也成不了。所以就说我们在这方面对队员要求非常高，也希望大家你还有什么惦记的，冲吧。就把我们这两年起码练的东西给练回来，给发挥出来。包括今天的比赛，我说你们很多队员挺年轻的啊，3年以后是巴黎，我今天就把它当作重新起航。对，就拿这些比赛来铺垫，来丰富自己的经验。哎，你看现在我们也有失利的，我说你千万别过俩星期你给忘了，对吧？我说这个都是刻骨铭心的， 记住宝贵的宝贵的经历。你以后再打奥运会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调节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包括我们的运动员是要经历的。所以我们其实也特别感动，你看那个你像那个巩立姣那个田径的，那么长时间参加四届奥运会，终于梦想成真，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故事。他也不是每一次都成功，但是他每一次都向这个目标去努力。他是四年一届呀， 是是是， 他能坚持这么久，我就问我们的队员，你们那么久，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也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我说大家都表扬中国女排拼搏精神，我说我所有代表团啊，所有的运动员都是有拼搏精神。 今天呢，另外一支女子团队，那就是乒乓球女团的比赛，将要投入到金牌争夺战了哈。对手是日本队。陈梦在展望这次决赛的时候呢，也说了，每个人要守好自己的这一分儿。 我觉得其实决赛这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立足于去全力以赴去拼日本队吧。因为我们仨都是对于奥运会来说都是新人嘛。而对于日本队来说，其实他们都有参加过奥运会，所以我希望我们三个人能够守好自己的那一分，然后凑到三分，然后把比赛全力以赴去赢下来。 好，这是今天晚上的比赛，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哈，这个比赛日之前，我们再来捋一下现在金牌榜的情况。当然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暂时还是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哈。 那么截止到现在呢，这个中国代表团目前是32金22银16铜，目前呢是以70枚奖牌总数呢是排在各代表团的第一位。美国代表团目前是25金31银23铜，79枚奖牌总数排在各代表团第二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目前是21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40枚奖牌总数目前是排在第三位。第四和第五位的英国和澳大利亚代表团呢，目前都是15枚金牌，英国代表团的银牌18枚，澳大利亚代表团的银牌4枚，而英国代表团的铜牌15枚，澳大利亚代表团的铜牌17枚。 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一些可以关注到的赛程的情况。现在的田径比赛已经开始了各项的角逐哈，那8:25已经开始了皮划艇的半决赛，将会有中国选手林文君、王从康、卜廷凯和殷梦蝶参加各自的项目。那10:30呢，皮划艇决赛同样有中国选手参加。11:30是滑板男子碗池赛，喜欢看滑板的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比赛。12:00是男排半决赛，巴西队面对的是俄罗斯奥运代表队。1:00是女子水球5到8名的排位赛。下午2:00跳水女子10米跳台的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全红婵将会为这一块金牌而努力。下午2:30是场地自行车。下午3:25竞走项目的男子20公里竞走由我们中国选手参加啊，三位选手。晚上6:00还会有田径的决赛。6:25就要开始女团的乒乓球决赛了，中国队对日本队，出赛的三位选手呢是陈梦、孙颖莎和王曼玉。晚上7:00男篮半决赛，法国队斯洛文尼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关注一下冬奥会的动态，随着晋元桥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两座会徽雕塑的立起，标志着石景山区富石路沿线冬奥景观大道建设项目进入到收尾阶段，预计今年9月底完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为您做介绍。 西五环晋元桥东北角和西南角两座7层楼高的雕塑崭新亮相。石景山区城管委景观建设中心负责人李燕介绍说，其中一座是冬奥会会徽“冬梦”，另一座是冬残奥会会徽“飞跃”。雕塑高度20.22米，寓意冬奥会、冬残奥会2022年召开。 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的提升它周边的绿化景观。冬天会有一个雪花造型，加上配合着分色段的植物造型，凸显景观雕塑的一个形象。 北京市冬奥办环境建设部副部长汪央介绍说，晋元桥是通过富石路和西五环去往冬奥组委会的必经节点，富石路沿线将打造9.6公里的冬奥景观大道。 这两个雕塑呢，代表着已经进入到石景山赛区区域的门户，进入里边以后，整个景观大道呢，它是个整体打造，通过绿色的这个环道去把不同的节点串联起来。 景观大道沿线节点包括十处景观小品、首钢篮球馆南侧的花语公园、八角新乐园等。新建成的八角新乐园在原来老山早市腾退出的空间里布局了绿化和休闲娱乐设施。八角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毛建威介绍说， 当时我们在整体设计的时候呢，就充分考虑冬奥的元素，包括雪山廊架、冬奥的一个下沉的孩子的戏水池、足球场地设计，全部是有冬奥元素的，还有冰壶的体验场地，一共是11组居民游乐设施。目前我们现在初步统计呢，每天的基础人流量在2500人左右。 北京市冬奥办环境建设部副部长汪央介绍说， 我们实际上也是借着奥运会的契机呢，通过我们建设这些节点来为附近的居民，包括来这里游玩的游客呢，提供呢健身、娱乐、休闲的这么一个场所，让大家提前享受到健身、娱乐和运动的乐趣。 下一步，冬奥景观大道还将完成富士路沿线景观照明工程、莲石湖公园景观提升、金安桥和石龙匝道绿化景观提升、金鼎时代广场改造提升等9项工作，预计9月底前全都完工。 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东京奥运会田径大项备受瞩目的4×100米接力中国男女队的预赛四棒的顺序。中国女队派出的是梁晓静、葛曼棋、黄桂芬和韦永丽四棒。那这个阵容呢，就是在咱们东京奥运会之前最后一场热身，2021田径邀请赛时那个阵容是一样的。当时我们预赛和决赛两棒成绩正常发挥，跑出的成绩是43秒20。男队的阵容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四棒依次是汤兴强，这是咱们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参赛的选手，谢震业、苏炳添和吴志强。吴志强是在最后一棒，苏炳添还是在第三棒。那这套阵容呢，咱们以前没有配合过所以最大的变数是，以往都是第一棒是吴志强，现在变成了冲刺棒，从第一改到了第四。那这一套阵容呢，和里约奥运会的组合还是有点像的。里约奥运会最后一棒，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咱们北京选手，突然一下脑子， 张培萌， 对，张培萌当时这个还说呢，老虎追我也跑不快了，我已经跑到最快了， 跑到极限。 对对对，当时第四棒张培萌换成了现在的吴志强，不知道今天这个效果怎么样大家关注一下预赛的情况。 那么正在进行电视转播的是女子7项全能的比赛刚才是郑妮娜丽进行的跳远项目的比赛，5米88在昨天的这个。昨天的赛事当中最终排名第9今天呢还会继续进行4项比赛。另外呢，在水上项目当中呢，公开水域的比赛里结束的男子10公里的比赛，德国的威尔布洛克1小时48分33秒7夺得冠军，匈牙利的拉索夫斯基呢1小时48分59秒获得亚军，意大利的帕尔特里涅利1小时49分01秒1获得3。 哎呀，有点舍不得了，觉得奥运会快结束了，比赛不多了，大家要多珍惜 抓紧看，今天晚上6:30是有咱们女团对日本的比赛， 先乒乓球， 嗯， 我这块金牌先揣兜里了， 我先弄块金牌巧克力。 那今天旗帜系列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人物是刘丽。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他设计的服装让运动员在赛场上大放异彩，他找遍了世界100多种面料，只为让运动员在赛场上发挥更好的竞技水平。他希望中国体育健儿能够穿着自主研发的服装站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是刘丽，他为冬奥做战袍。 我作为一名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的理想是在咱们中国运动员身上穿上我们自主研发的比赛服。

步入使命，圆满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以上节目由体育广播记者陈默采制，部分音响选自电视栏目《双奥之城》。 好，来看大家的微博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哈。大伙儿呢也都在关注咱们的各个项目哈。 用户5656这朋友聊天室里就说了，说女篮前两场打得不错啊，说各方面做的都很好，说昨天丢的这一场主要是自己失误，球发不出来，传球呢也传不到位，所以这就是最主要问题，说回来之后需要好好总结，期待下届咱们女篮捧着金牌回来，一切就有可能。 对，你一说女篮哈，我想起我们问的这个题目了，请大伙儿去咱们的快手看这个小视频，然后去寻找答案。昨天是谁推着许立民、许指导离开的新闻发布会？这美少女竹云智宇，哎呀，这个朋友这个怎么拼呢？您这个名字都看了吧？有人说李月汝的，有人说是韩旭的，我估计可能是姑娘有点认不清， 看出不同的身影来了。 可能分不清谁是韩旭，谁是李月汝， 或者有些根本没看，直接就把名字 瞎猜的是吧？ 对， 嗯，您去看一下，有奖品哈。 哎，老何头说了，老何头呢，这在聊天室里说，女篮是输在经验不足啊。说现在想想，许指导在第三节我们领先结束的时候呢，许指导是非常自信的。他说当时老何头说，我当时也认为拿下了。但第四节这些老大姐凶狠的防守啊，这指的是塞尔维亚这些老大姐啊， 是太狠了人。 凶狠的防守啊，这个打乱了咱们的战术，被打了一个是人家打咱们一个打咱人家打咱一个12-0。 是， 他说输了是输了，但是看到希望，徐指导不能走啊，继续带姑娘们再接再厉，巴黎奥运再拼。你看大家都把这个希望留在了下一届奥运会上。 对，徐指导赶紧站起 来，看好他们啊。 这朋友也说到女篮，说女篮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女排呢确实让我有点失望，而女足呢让我觉得有点绝望。男子项目就更是无望了。你看看人家姑娘们，不管怎么说还能去，这男子项目都没去。 哎呀，这个说起来的话真是心里面五味杂陈呢。这个值得总结的话就不是在早间节目了，都是在夜话节目里总结了。用户6645就说了，说请为中国女子三大球各送一句啊，他送的非常好啊，很精彩，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说女足的定位不准，但王霜真棒。女排的储备不够，但郎平真忙，他说的真辛苦，我也改真忙。女篮的经验不足，但全队真牛。 这几个球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滋味。 用户6645三大球您总结的真好。 国安4955说女排准备不足啊，女篮欠缺经验，女足没好好踢呀、啊，这是。按说不应该踢成这样啊，啊，这是他的感受、啊。 我觉得不是没好好踢，是真的想好好踢，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好好踢，不会踢了。 这个广宇也说什么？日本女篮都进四强了，这咋整的呢？ 赢的比利时， 就赢一分人就进了，你说？就跟我有点不太理解韩国女排为什么能把土耳其给打赢了，进了四强一样哈。也有说这个德国战胜日本啊，说的乒乓球哈，说为德国男乒点赞，打得不错啊这场比赛。 变局啊，说送给中国女子三大球各送一句话，他说还是要有更多的后备人才，说咱们国家的强势体育项目是重视培养的，人才济济，一波又一波的新人不断涌现，这才能保证项目的长盛不衰。那么现在有些项目咱们已经有了好的势头，但是需要后继有人。 杨洋洋说，今天奥运赛场呢，我期待女子10米台包揽，这样的话8个都包揽了，我这9宫格也满了 啊。女子十米台还有男子十米台都没开始比赛了， 对， 都没开始进行决赛。 跳水项目都还是 女子十米台预赛刚结束啊， 对，不着急哈，您还是有很多机会把您这9宫格攒满的哈。 对， 还有这个说乒乓球混双失利之后，咱们及时做了调整，这个王曼玉打的还挺快的，够快够狠够稳。 够，这不老的大叔聊天室里说，失误这么多跟我们这种一直打快的战术有关系吗？这个快是昨天看到了，咱们在场上反击也非常快，节奏也非常快，打快的应该是一个特别时尚的战术，但是在关键的看节上如果打快了失误也多的话，恐怕就应该进行调整了。 好了，那今天早上节目就陪伴到大家这里，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夜话见。